北京阅读记，邀你四季读好书， 阅读加我一个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 FM 八十七点六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？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，快乐很简单。 八七点六， 来了您嘞！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 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铃传》。 书接前文，凤岐叹气神，把腰板一拔，公主，我全听清楚了，感谢你一片痴情，感谢你对我一片爱慕之心，这个事情啊，咱们就算决定了。但是我必须声明，如果我师父关岛反对，我得听我老师的，我自己就不能做主了。他要反对，咱这婚事算完。但是呢，我尽量说服我老师。再有一样，你无论如何得劝说你爹英王蒋公补过，别跟朝廷反对了。你要能做到这一点，公主啊，你可立了大功了，你一个人就等于千军万马，以免开仗的时候老百姓涂炭得死多少人。你算积了阴德，办了好事了。公主，把这个事情就交给你了。第三，你得把我们送走，我们得先回公馆呢，要不就我们在你这儿，你也不方便，我们也不方便。一旦被旁人知道，后果不堪设想啊！我敢对天盟誓，我绝不欺骗公主。如果我要欺骗公主，口不应心，让我不得好死。张芳点点头，对对。公主，你还叫他说什么？他不得好死，我给作证。他要是骗了你，车压、马踩、箭射、刀砍、雷劈、电击，什么报应都摊他身上，你看这怎么样？金莲花一听，你损吧你！哎呀，这些事儿全扣到我身上了。公主这才乐了。好吧，我相信你们，是非之地不能久留，我现在就送二位离开剑山。但有一件事，空口无凭， 你那么一说，我这么一听，我这么一说，你那么一听，一点招对都没有。将来，哎呀，我不是不相信邵剑客，将来你要一反口不承认，我不就傻眼了吗？张芳点点头，对，公主说的太对了，就像借钱似的，借钱得给留个借据，对不对呢？嗯，或者干什么得找个保人，我就是那个保人。我说放心啊，你给那个公主留点什么，或者写点什么。交给公主，人家好放心呢。将来你小子要是白眼狼，说话不算数，翻脸不认人，不认账，拿这个堵你的嘴，你懂吗？这凤琪一想，这事还这么啰嗦，刚一犹豫，张芳狠狠瞪他一眼，记住，关键的时候你犹豫什么？你，但这话没说，凤琪明白。爸，听张芳的，反正早晚别人怪我的话，我一推二六五，要没有张芳在这里活稀泥，我能答应吗？这个字据万万开不得，那字据怎么写呢？凤琪一摸这身上啊，哎，有块佩玉，佩玉也就是一种装饰品，就好像我们戴个戒指啊，戴个手链啊，项链等等等的，古人也挺爱美，像这年轻人呢，身上的装饰品不少，赶这块佩玉他特别喜欢，晶莹剔透，上头还扣着字儿呢，金莲花，就是他的绰号。他把这佩玉拿下来了，公主，我身上别无他物，这块佩玉乃是我心爱之物，佩戴了多少年了，是左右不离。公主，我把它给您，上头有我的绰号，如果你认为对我不放心，你可以拿这个佩玉做证据，不知公主意下如何？我谢谢邵剑客。兰芝啊，颤抖着双手把这块佩玉拿过来，那佩玉上还有绳，哎，这公主就挂上了，往前胸一挂，揣到怀里头。张芳心中暗笑，你看这玩意儿这俩劲儿啊，你看现在就进屋就不得了，带上佩玉就等于金莲花凤栖在二公主的身边。公主呢，摘下一只镯子来，对金莲花凤琪说，这镯子乃是我父王所赠，就我在12岁那年就给了我这只镯子，把我爹的事放到旁边，我对这只镯子非常喜爱，不管它本身值多少钱，是我心爱之物，我把它赠予邵剑客以表我的真情。说着把镯子递过去了，金莲花凤琪接过来，小心翼翼揣到怀里头，这事儿就定下了。张芳就问我说，现在什么时候了？4更天了。哎呦，天快亮了。我说，公主啊，你没有什么不放心的了吧？要是没什么可说的，最好在天亮之前把我们送出剑山，好吧？你们二位是不是再吃点什么？酒足饭饱。张芳是酒足饭饱了，他就不管金莲花凤琪了。凤琪心里有火，的确什么也吃不下去。公主点头。小翠啊，春红来了，来了，点起灯笼，把我应用之物拿来，我要到江边去一趟。丫鬟婆子都知道是怎么回事，可是他们都是公主兰芝的人，能出卖主子吗？ 尽管不那样也替主子担心呐、啊。这要叫燕王富昌知道了，那还了得，一瞪眼不但公主活不了，就他们也跟着一块殉葬，一个个提心吊胆，也盼着快叫他们俩走，免得发生意外。灯笼点着了，公主披着斗篷，挎好宝剑，张方在左，金莲花凤栖在右，刚然一出公主府，这出来吧也不到五丈远，就见伏兵四起，灯球火把亮子幽松照如白昼一般，有二三百人是拦住去路。公主留步，你上哪儿去？把兰芝吓得一哆嗦，魂都飞了。张方和金莲花凤姬一看形势不对，拉家伙躲在公主身后，瞪着眼睛往对面观看。一看领头的非是旁人，谁呀？昆仑剑客拔德高，剑山蓬莱岛巡山的总辖大寨主。拔德高这小子没走，一直在公主府外边呢。这公主这脸就变了色了，一看是他没有旁人，他这个心呢多少又平稳了一些，心说拔德高你敢把我怎么的，这事儿没戳穿以前我还是英王的女儿，我还是剑山蓬莱岛的公主，我这份儿在这摆着呢，你敢以小反上吗？公主想到这儿面沉似水，往前紧走了两步，握着剑柄盯着拔德高，你就是拔老剑客啊，参见公主，深更半夜的你在我这府门口你干什么？ 回公主的话，我奉了王家千岁所差，这保护公主。 哦，我爹叫你来的， 正是。因为这几天剑山蓬莱岛特别的不太平，经常啊有官府的人出入剑山，英王千岁怕把公主伤着，怕把你吓着，故此命我领着几百名弟兄在这保护公主。 哦，我这不挺好吗？平安无事，你回去就交差吧，啊，把道路敞开，我要去办点事儿。 请问公主，天还没亮，您到哪儿去？ 方才我说了，剑山不太平，万一您走到半道上遇上年羹尧和佟林的人怎么办？ 我可担待不起呀、啊、公主，奉劝您赶紧回去吧，您哪儿都不要去，以免发生意外。 待着，拔德高，你说个什么东西？我爹是王爷，我是我爹的女儿，我想上哪儿去我就上哪儿去，你还能干涉着我的自由吗？把道路给我闪开。 公主，道路闪开倒可以，我也不敢干涉公主的自由。 如果我没看错的话，您身后边那俩人我挺眼熟，好像是张方和金莲花凤栖， 这乃是咱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。公主，在您身边，这我都不明白了，这什么意思？他看见了。公主一看到了现在了，也没工夫跟他扯闲白了，干脆有什么就说什么。哦，把他搞，你问这事儿啊？我新交的两个朋友，你说他是我们剑山蓬莱岛的仇敌，那是你说，我认为是剑山的两个朋友，我们早就认识。我再告诉你，我就想把这两个人送到江边，弄条船把他们送回建州公馆，出了事情我承担，我爹怪起来我负责，我受处分跟你没关系，你赶紧把刀给我闪开。把德高敢吗？为什么不敢？里面有点套头。前文书咱说了，把德高追张方，追击莲花凤旗，眼睁睁瞅着他们跳进公主府，他没敢进去搜查。哎，曾经啊请示公主这事儿怎么办，公主说了，这两个人被我抓住了，我要进行处置，我还要审讯，审讯完了送给我爹，你走你的吧。把德高自然不敢说旁的了，这事儿不敢隐瞒，禀报了英王。英王一听就是一愣，心说我这二丫头犯什么病了？抓住同林的人了，不给我送来，留到你府里头，你审讯什么劲儿？嗯，但是他也没想到他女儿能背叛他。另外呢，就最近这些日子，这个剑山蓬莱岛的事儿特多了，把这位富昌搞的是焦头烂额，武撑不过来了。现在那战场还在打着呢，郑古侠、董乾、闭目金睛佛江达、珍珠佛董瑞、八卦太极术士张红军，就在天王府的院里头，跟谭天、念普三大名僧还在交着手。你说在这时候拔得高来请示他，他一琢磨，哎，算算了，没工夫问，就只是拔得高，你呀，领着人把公主府给我严密的监视起来，任何人不得私自离开，也包括公主在内，抗旨不遵者杀。他把这个权力啊交给巴德高了，巴德高当然遵旨照办了，不敢进公主府，领着一伙人在外头蹲着，跟那狗差不多少，一直在这守夜。可现在一看公主露面了，带着张芳和金莲花凤旗，还要上大江江边，还要把他们送走，那巴德高能干吗？英王要怪罪下来，能担得起责任吗？但是面前这姑奶奶也惹不起啊，这姑奶奶是英王的眼前一朵花啊，她听说了英王仨女儿，大女儿兰春远嫁到西凉，小女儿兰玲上华山学艺没回来，听说跟英王挺别扭，叫回来也不回来，唯一的宝贝女儿就是二公主兰芝。你说我是一个巡山总寨主，敢把二公主怎么办呢？所以见面之下就得好言相劝，赖了吧唧的就是不躲开。最后公主急了，拔得高，你找死！ 我告诉你，你把我惹翻了，我把你杀了，就好像撵个臭虫似的。我爹不会怪我，也不能因为你的死分裂了我们父女的感情，拿命来吧你！你看，为了金莲花、凤琪和张芳啊，真玩了命，百宝剑就砍。八德高也不能等死，左躲右闪，公主，公主，公主留情，公主留情！哈、啊，你先别下手了，我放您过去行吧？公主这才把宝剑收起来， 嗯， 这还差不多，把道路闪开，都给我滚！哎，八德高心说，这事儿我马上禀明英王，我做不了主，我惹不起。你们爷俩的事儿，你们看着处置吧。有道是叔不兼亲呐、啊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？我这会儿要一翻脸一动手，把二公主给伤着，英王肯定得恨我。我别干这种傻事儿，赶紧把道路闪开。刚闪开，公主他们没等过去，就听有人高喊：“王家千岁到！”英王富昌来了。什么原因？这么大的事儿，早有耳目禀报英王。富昌一听，是什么？这个丫头打的什么主意？这还了得？我够闹心的了。莫非你也胳膊肘往外拐，掉坡往里走？你也反对你爹？但你别看他心里这么想，他不相信这是真的，马上领着伙人赶到出事地点。八德高一看呢，哎呦，心说你可来喽，我是一推二六五啊，赶忙过来跪倒身行，臣参见王家免。怎么回事？王爷，您看看去吧，二公主要把张芳和那小子叫凤琪给送出剑山，我拦着，我拦不住，这事我就不详细说了，交给您了。说着站起身来，躲到旁边去。英王富昌从马上跳下来，不少人陪着，后头带着几十名战殿将军，36天罡，18名宿将，一个个佩剑悬鞭，拿刀动枪的，威风，杀气腾腾，保着英王来到前面。英王一看是二姑娘，往姑娘背后一看，张芳，他认得，还有个漂亮小伙，甭问，肯定就是那个金莲花凤姬。哎呦，英王这火就撞得脑门子，脸都变了色了。兰芝，你要怎样？你要干什么？莫非他们跟我说的都是真的不成？父女之情啊，怎么可了不得？兰芝一看是他爹，又疼又气又惊又怕呀，没有办法，赶紧过来双膝跪倒：“爹爹，女儿有一肚子话想在爹的面前申诉，不知爹爹你答应不？”“说吧，什么事儿？我正想问个清楚。”“爹，可能有人告诉您了，说我要把张芳、金莲花、凤琪二位送出剑山蓬莱岛，您是为这事儿来的吧？”“对呀、啊，